听众朋友，刚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余派西生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三娘教子》。 穿发 进来听分量，先看慢看，看动人的年节笑，王三娘脸动人，其实早是深有这根苗，欢喜要亲大亲自让他这 一捧雪。 捉放草。 最后请听摘英会。 留存